Texas, I'll be home soon. Yeah, I went out for the papers, told her I'd be back by noon. Yeah, I left with nothing but the thought you'd be there too, looking for you. But the thought of you, I went wondering. 12:06: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号第一个11月的星期四的晚上，来到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周四的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啊，是来自 U2 乐队。和谁就大家能听到，肯定不是 Bono 的嗓音，就肯定不是 U2 的主唱 Bono 的嗓音。这个跟他们合作的这首歌曲啊，叫做The Wanderer， 但是唱歌的人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老辣的老歌手，叫做 Johnny Cash。 Johnny Cash 跟 U2 乐队合作的这首歌曲 The Wanderer 送给大家，开始周四的全新的一个周四的啊，全新一个月周四开始的男左女右。 嗯哼，听完这首歌呢，我的直播帖呢也 po 到了新浪韩立微博上，好奇今天晚上二娃老妇是什么样子的听友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话说呢，如果这11年当中一直听着节目啊，有时候也看看直播帖的朋友呢，大概就不用看了，因为样子没什么变化啊。 是， 即便有了第二个孩子，叶谦也还是当年那个样子， 是侧面凌乱头， 或者是自来卷对吧，天生的自来卷。 是， 然后表情凝重的望着一张照片，他问我说，这张照片是哪一年的？ 那张照片，因为韩丽今天把这个下面那个图啊，就是一半一半，那半变成 黑白 的。如果彩色的话，大家能更清楚的看到。 怎么样？这个效果 OK 吗？ 对， 今天这个制作上面 Beautiful Life， 是 Beautiful Day， 对， 怎么样？ 没错，这也是 U2 的一首歌曲 Beautiful Life Beautiful Day。 说实话，这只是一个，并不是我特意制作的，而它就是一个相框。就你选择这个相框之后，它自动就生成这样的黑白临界啊。 对，那么你们把那个照片如果点开放大看呢，黑白的那个主机页面里边有一张照片，是一个朋友今天给摘出来艾特我们的，他摘的这个我韩丽一看呢，说哎呦我天哪， 对对， 这已经是 7年前， 这就是最早的时候，微博刚有的时候。 对， 因为我那件破裙子我早不穿了。他是以这件裙子来划分的。 对， 他得知道有多早，你知道吗？ 对，因为这个裙子真的早就不穿了。 是， 因为这条裙子我印象很深的是在2007年刚做爱的更不是刚做男左女右的时候， 对 吧？ 对， 你忘了咱俩那一次在那一间著名的外国快餐店相会的时候，我穿的也是这条裙子， 是， 对吧？ 粉粉的，很青春靓丽呢。那 黑白应该是波点，然后那个是个小衫儿啊，小防那个空调小衫儿。 对对，没错， 是吧？然后呢，就一晃很多年过去了。 他这个就是，他这种衣服就是特别的跟亲子，就跟101斑点狗特别亲子。亲子装。 总之呢，还是没有滤镜的年代啊，那个时候拍照应该就是大概其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那叫一个难看啊， 那叫一个青春。 不敢看不敢看啊！好奇的朋友可以露一眼。今天晚上呢也到了叶谦本周当班的最后一个晚上， 对， 我们的红人呢到了1656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求红。 好，哎呦，这个曲子这前奏一起来啊，韩立跟我旁边摇曳的身姿开始了， 像在弹那个古筝或琵琶的感觉哈。因为确实今年我觉得11月的开始并不冷，对吗？其实还有枫叶嘞， 而且是一个周四啊，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说实话。 这是一首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可能年龄都要大的一首歌曲哈，在1991年来自张智霖还有许秋怡带来的《片片枫叶情》， 真是非常非常 27岁了， 安安现在听呢能用安安静静稳稳当当来形容这首歌曲， 而且真的是他的编曲非常的有这种季节感哈， 嗯， 就是当这个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定是秋天，而且是深秋， 是 对吧。今年的冬天呢我觉得往年啊如果你对比看来呢要比今年冷一点啊，此时此刻的11月1号， 对， 其实还没有到零下嘛， 那时候我记得去年的这时候咱们都皮衣了是吧，皮褛，然后还穿，我估计那时候你肯定已经穿秋裤了，你现在也穿秋裤了吧。 我跟你讲啊，我这今年发现自己年龄大了啊，我穿上了把我给热的，我还是觉得很热。 你看你前不前后不后，其实是当不当正不正，你现在穿的又热，你脱呢你可能又不经这个动， 哎，就是你只要穿上了你就脱不下来了，因为一脱你还是能感觉到那个单薄感哈，那个裤子和这个腿之间的一些缝隙、啊、 哎呀你说你试着脱它就是这种，就在这穿穿脱脱中度过了11月。 当然了，这个确实年龄大了的女生哈是要女人老阿姨、哎是要那个好好的呵护一下自己哈， 是啊是啊， 其他的小伙伴呢大家就冷暖自知了。 听完这首歌22点15分，好消息是今天晚上的红人上位比较快哈， 对， 1656红，哎，这个六哈，有朋友真的很喜欢。 今天得是马上选出来啊，因为昨天选出来太晚了，今天咱们得提早动手。 哎、这位应该是女生，对，嗯、她的名字叫做 是依山的小公举啊， 是张依山吗？ 哎呦，哦，对呀、 啊， 有一个依山是一个很出色的年轻小演员哈， 演员 然后你如果。就是迷他迷到要当他的小公举的话，那真是够迷啊，是一铁杆粉丝了。 OK， 今天晚上拜托你来担当红人了，要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 对、 你的任务呢就是在新浪韩立微博上和大家互动，保证我们今天晚上的聊天量呢能到120，也就是我们说的小数涨到1米2。 是的，举重我这个单人侧身照啊、这个、大家多多捧场啊。今天是我这周，对，今天是本周我最后一个工作当班日，所以呢 别让我太磕碜了、 也不是，就是说辛苦你们了，辛苦红人了，尤其是早早选出来可不就是辛苦了嘛，对吧。好，咱们听一首 Emokehab 的 Rekidding。 I am here again tied up in your torture frame printed paper dreams, yeah, your life and your bait, selfish schemes, I proceed, you await, you, my indefinite. Do you know what my jumping blocks for? Do you know what my hanging braids for? Do you know what my chambermaid's for? Do you know what I have been starved for? Break it in， 这个歌呢是来自 Morgan Hip 的，中间有一段为什么像又打起来了呢？就是像韩立说，哟，你怎么好久都没带这种非主流的？就起码中间那段起范的时候是那种非主流的那种样子呢，是因为这歌的主题呢叫做 Break it in。 Break it in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如果您在财神爷面前就是下跪的时候下拜的时候，你就嘴里念念有词，你肯定会翻译成这个英文，就是这个 rake it in， 叫什么呀，财源滚滚，是吗？ 恭喜发财， 对，财源滚滚， rake it in 就是大量敛财，大量的我这个那个财路广发啊，大量敛财这种感觉的 rake it in。 然后呢Imogen Hep 这个女孩为什么在这个中段那么唱起来就疯狂起来了？其实是我听了听她别的词儿啊，她那意思就是说这要把我踢出局，是不是？ 不高兴了。 她就是 dig it out， 就是你们正在挖， 不带我玩， 正在挖宝，你们挖完你想把我踢出局，是不是啊？什么这种意思，你知道吧？ 打起来了，确实是打起来了。 Rake it in， 大家要 rake it in， 大家一起 rake it in， 对不对？ 她唱的真的是很随性哈， 是， 这个声音的张弛度啊也是非常的好。虽然说听不懂他在唱些什么，但是他能够表达人的某些相似的情绪哈。 对， 就像是风平浪静当中突然之间起了波澜， 这也是、啊、也是如果在情感上那个你正在大量的敛财情感，然后人家不带你玩了，也是一种非常疯狂的状态，对吧？是这个就本来很好的爱情，这让我忽然想起咱俩看过的一个就是咱俩都挺喜欢的那个片子，女主人公叫做王彩玲儿， 哦，立春， 立春那个也是，中间有一段啊。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拨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二十五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在三十三岁真爱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嘿嘿，谁在远走高飞，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嘿嘿，唱到自己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灾难爱情电影《在天堂等我》宣布定档11月30号。片方发布了定档海报，再现了中国式纯真年代的青涩爱恋，以及唐山大地震中痛彻心扉的生离死别。导演王军曾亲历唐山大地震，作为一名幸存者，在本片中真实再现了唐山大地震的惨烈和震撼。再来看，今天有着魔鬼导演之称的林超贤发布了一组彭于晏在海边为电影紧急救援训练的照片，身穿背心短裤的他一身肌肉展露无遗。据了解，紧急救援是一部讲述中国救捞精神的交通大片，制作体量或将翻倍。之前林超贤曾特别介绍电影将在11月开机，他为此已经筹备了非常长的时间。昨天晚上，一张青蛇白蛇的 cos 图在社交网络迅速刷屏，微博关键词白蛇青蛇 cos 在短时间内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原来这正是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在北京某购物商城举行的主题线下活动，小白小青等影片中的角色在 coser 们的诠释下呈现出惟妙惟肖的姿态，十分亮眼。电影《白蛇缘起》讲述断桥相会的500年前，许仙前世许宣与白娘子小白的跨世情缘，将于12月21号全国上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12点34分40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周四的晚上第2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小树已经长到了1米24， 是一下窜到1米24了。 哎呀，红人早到位。 周四的晚上就是热闹哈。 嗯。可能因为你今天要离别了吗？ 对，今天是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咱们要见面还得下周再见了。 对，今天晚上的1656红，非常感谢你哈，他叫做是依山的小公举啊。好，那场面呢已经是吵起来了，很热哈。 是， 我们该迎接你的冷笑话，按着我的暖文章了。 按着你的暖文章，行，说这个谁呢？说 Domalis。对，德莫里斯啊，他是一个酷爱看侦探剧，然后就是不想漏过一个可疑情节的这么一个人啊，一处伏笔一个可疑情节他都是不漏过，他是那种纯侦探剧迷啊。然后呢，从开幕的第一分钟起呢，他就有那种感觉，就是全身心的投入，自己就假装已经变成柯南了，就是在寻找这个凶手啊，不漏过一个可疑的点。 一处伏笔。这一天呢，他又去看一出戏，叫做《公园街谋杀案》啊。侍者呢，把他引到座位上的时候呢，大幕正好拉开了。侍者说：“谁？啊，咱们这儿就用这个。”咱们这儿就用中文吧。啊，他是在美国看的嘛。然后，这个侍者呢就问你，您对座位满意吧，先生啊？然后德玛丽说，当然，谢谢。侍者又问，我把您的帽子送到衣帽间好吗？德玛丽说，这个不，谢谢啊。然后呢，德玛丽想他该走了吧，但是侍者呢并没有。侍者又说，您要一份节目单吗？哎，不要了啊，谢谢谢谢。那上面是带剧照，谢谢啊。哎呦，侍者呢还是不愿意走。或者一个望远镜。德玛丽斯明显的生气了，拒绝他啊，直面了当的拒绝。侍者呢还是不甘心，又问要不要巧克力饼，要不要香槟，要不要擦手巾之类的啊。这剧情呢已经开始紧张了。德玛丽斯呢气急败坏啊，什么都不要，哎呀，我什么都不要，见你的鬼去吧。侍者终于发现在这儿啊，一分钱小费都赚不着。多玛丽斯是一个铁公鸡，于是呢，给了多玛丽斯一个可怕的报复。他伸手指着舞台，用充满仇恨的声调在多玛丽斯耳边说：“凶手就是园丁。” man don't have 斯后来啊，楼上楼下撂着蹦的跟那儿， 我要求退票，我要告他，我要告这个见了鬼的狮子， 疯了已经。那一场后来变成一场大闹活爆剧啊！我记得啊，在应该是在纽约剧院还是在哪儿，反正就是很出名的啊。那一次他大闹那个剧院。好，该你了。 谢谢多毛黎斯哈，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觉得是一个只要说话就能够让我笑的人哈。好，22:42要进入今天晚上这一篇很短，每到周四呢都会和你去分享一些美美的句子。 好， 或者说心情里啊那些你也曾经出现过的状态的句子。我想你了，比昨天多一点点。我想你了，比昨天还多一点点。也许你会问，昨天不够想吗？不是的，昨天依然很想，只是想念如同美酒佳肴一样，在时间的积淀下越来越深。就好像我们才一天不见，心中的想念就疯狂生长，如同隔了好几个春秋。倘若明天还不能见到你，明天会继续想你，比今天还多一些。愿想念之人都有再见之时。思念一个人到极致是什么感觉？只要岁岁平安，即使生生不见。马上就要结束一年的单身生活，开始新一年的单身生活了。今天鼓起勇气给他发了消息，我说了一长串话，他回了个嗯。真羡慕他这么快就放下，哪像我这么傻。昨晚喝多了，特别想你，酒醒了发现好像和喝多了没关系。这世界上有1000种等待，最好的那一种叫做来日可期。我愿意站在这里，从这一秒开始倒数，等待多年后的相遇。偷偷在草稿纸上写你名字的人是我，下雪时偷偷在雪地里写你名字的人是我，对反光镜哈气写你名字的人是我，为了和你偶遇不惜绕路的是我，想为你瘦下来的是我，可是不知道的是你。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好怀念做早操时总是会偷看自己喜欢的人，小时候刮奖刮出谢这个字还是不扔，非要把谢谢惠顾都刮得干干净净才舍得放手，和后来太多的事一模一样。 关于爱情，关于婚礼，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好。愿我们所想的人，他真的一切都好，会有某一天也想起我们，在哼一首情歌的时候， 在无关紧要的场合都会想起这首歌，是因为你曾经哼唱着，在平淡无奇的眼神都会想起你呢，是因为我曾被你凝望着。想起这首歌，是因为你曾经哼唱着。在平淡无奇的眼神都会想起你的，是因为我曾被你凝望着。我只好夜夜哼情歌，是因为不想忘，是因为你们背影而毫无起色了，是不是还爱着你呢？所以我心还在跳动着，还有什么舍不得，也只能哼情歌。 But I want his wings. I can shine even in the darkness, but I crave the light that he brings. Revel in the songs that he sings. My angel Gabriel.But I need his heart. I am strong even on my own. He's been there since the very start. My angel Gabriel. My angel Gabriel. Bless the day he came to be. 文章之后我们听到了徐佳莹演唱的哼情歌，然后呢叶谦又跟进了一首这位外国女子演唱的歌 Lamb， 对 Lamb 她演唱的叫做加布里尔，加布里尔，加布里尔 Gabriel， 加布里尔一个男士的名字， 心上人想念的人， 这是你比如说加芬凯尔也是这么这种发音嘛，然后他这个叫做加布里尔，加布里尔也是一个男士的名字啊。 好的，冷文章冷笑话男左女右第二十段最重要的内容呢都已经和大家分享完毕了，我们也非常开心的看到了今天的小树真的长得好快啊，已经到了2.15米了， 是 这一周都没有这么好的局面哈。 其实今天已并不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周四，因为 但它是一个月份的第一天呐， 一个全新的11月1号 是一个小光棍节，是这么说的， 哪壶不开提哪壶， 马上就到11月11号了啊， 我们要买东西的， 对、 啊、现在已经用这种呢忽略掉了另外一个啊这个什么一对筷子啊难过的那种感受了啊， 对，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啊。今天晚上的红人是一山的小公举啊，是一山的小公举啊，很认真而且很热情、啊、 而且还很漂亮，所以这个做 low 卡的、 哎、 做红人 low 卡的朋友呢、哎、刚把他的照片抛上去啊， 一帮男听友就上来了， 其实可以留微信吗、啊、就来了， 这好漂亮啊，这个哎呀红人好漂亮啊， 你们有点眼力见，你没听他说他是一山的小公举了吗？ 这个属于什么，就是你对一个女孩有兴趣你别那么着急， 是是是 好吗、 嗯、 你慢慢来呀、 啊、 对吧， 你慢慢来，一山都老了， 你先跟着聊一山呢、 啊、 对吧、 啊、 先建立一种啊共同的一个目标再聊别的嘛， 好， 当电车 第30段接 摇晃晃经过一场雪，北风轻轻扬扬吹整个我落笔，你的名字染成浅白色，只晕开了墨太温柔，你还好吗，你喜欢我吗，雨下的那么大，我没说完的话你听到了吗？

写到了是衣衫的小公举啊，但是他的这个头像呢用的是杨超越 啊、哦。然后他自己在这个微博上写的，我等的不是爱情，是你心，应该是一个心啊， 爱情啊， 哦，是你的心。 1997年出生的一个女孩，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310位人物，最新关注的是赛车手刘泽轩。 刘泽轩， 第一个毫无疑问， 应该就是张一山吧？ 啊，他居然没有关注我。 哦， 所以我看不到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 谁。啊，那你也只能看人家这个起居室的事儿了。 哦， 卧室里是看不了。 看来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哈，可以唠一唠哈。他应该是喜欢听节目，但并不愿意到微博上互动啊。我 是 往好的地方想，往就是 不好的地方想。那他已经关注2300多个了，也没关注。 他应该今天晚上只是路过啊， 小试了一把牛刀就当选了。 为了让他的衣衫被更多的朋友喜欢， 好吧，这首歌。 哎呀，要说漂亮女孩的心思多呢， 你怎么不好这样说人家的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哭》（Don't Cry）， 原唱者 Guns N' Roses， 现在翻唱 Bossa Nova 版的《女生》。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留。 让这首陈奕迅的《十年》再次响起，是因为收到了一位听友感慨万千的十年感言，他发来了三条他的心情留白。 好，第一条， 这位是来自用户6448379622， 想先问好 ，Hello， 韩立、野谦， 嗨。 从2018年在北京上学时，在宿舍的床上望着天花板听男左女右，到现在算算都有10年的时间了。 你想想到底是哪一年啊？从2018年， 我的天天，我这天天算我也不敢这么算啊。2008年啊，10年的时间是有的。然后呢，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们发信息。这中间我经历了从国外留学时、回国交男朋友时、现在的老公10月2号刚结婚啊，哈哈，都听过你的节目， 你们的节目， 虽然不是天天坚持吧，但是他人家是从2008年开始听的， 对， 但一直没有忘记过。今天呢，托朋友送的收音机的福，哇哦，这是别人送他一台，他才听咱们，要不然他 就又回归了。我就一直说有一个品牌的收音机做得非常漂亮嘛，这也是去年我们。10周年的时候我们定制的那一版收音机的品牌，因为它做的越来越时髦，就在家庭中它不仅是有收音机的功效，它还有这种音响啊， 没错， 还有这种摆设一个小装饰物的这样的功效， 一个小收音机，让它呢第一次在自己的新家里听男左女右，哎，这是他结婚以后嘛，然后自己在新家里啊，这个首先先恭喜你啊，先是一个新婚雀耳的这么一个燕耳的这么一个 新娘子， 对，然后非常感触这一路的陪伴，每次路过交大都会想起你，每次路过建国门都会想起你们的节目，还有很爱叶谦哈，为了追星还加过他老婆的微信啊， 微博， 开心的是他老婆还还还过我的信息， 回过我的信息， 啊，对， 应该是 一路看他们从有宝宝，现在大家生活得非常幸福，真的很欣慰和开心。谢谢男左女右，无形中在我平凡的生活中曾经路过。但是最后一句还是关键哈。 对呀、啊、 哎，我的老公哦，老腊肉 其实将是后面那几十年像男左女右一直陪伴你的人啊，要好生对待哟，你们也会有很可爱的宝宝哟。 哎，我特别服你，刚才就是人家在第二张小纸条的时候有一句是、还有很爱叶谦哈，然后你自己就能一个字一句的给念下来 啊，怎么了？ 就是我一般真的要是有人写哎呀很喜欢你韩立，我基本从来不会读的。 你大大方方接受啊。 我不，我是觉得我自己说别人喜欢我、而且这么直白的这个字眼，我觉得这个从听觉感来说不大舒服。 人家就是从听觉上很喜欢你而已，你们想多了啊，你想多了， 别的方面不喜欢。 就是啊， 就像今天的红人他也说了，立，我还是听节目很爱你们的，但我就是没关注你而已。 那是啊， 我一直在听，没关注而已，我还是爱你的哟。 对，这是人家自己的这个 权利， 哎，喜好啊，然后自己的支配的权利。对， 这个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绝对没什么。 我不是强行让你这个不要再加我们、刚刚他的那一句，我们的用户十年感言的那位用户 是， 他说我只能给正在洗澡听收音机的老公说一句我爱他。 老了让我洗澡。 对，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新的生活开始的时刻知道，其实收音机里还是有许多很复古啊、然后同时也有很多能够把很多过去的记忆又拉回来的一些东西、 但是以我的经验呢，除非这个浴室就是洗手间音响效果相当的真切相当的好，只是一台小收音机，或者是你只是拿那个手机啊之类的，反正这样的放，或者是拿那个蓝牙这个小小音箱这么放的话， 你说水流会把它的声音 盖住，对，你根本听不清楚，这个你开的很大声也听不太清楚。 人家一般来说如果在浴室里听声音的话都会有外放的音箱，然后呢 人家肯定是 效果都是杠杠的、对 对 吧， 你洗澡的时候戴耳机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刚才说的是用手机在那儿用手机的那种喇叭， 对，更 不 清楚了。 反正应该有很多人都喜欢在沐浴的时候哈、听听歌。 哎，但是你要是就是不是淋浴，是那种泡澡， 哇， 那 浪漫去了， 那当然是可以听一真切的。 对，然后关于定制收音机的事情呢，我们慢慢来哈。在去年男左女右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定制过1000台，各位听友，1000台不到3天， 是 一抢而空。哎、我跟你讲啊，如果我们的收音机每天能像海参那样， 对，当然这个 天天推广的话， 不说它中文品牌了啊，不能说，但是呢、我告诉你啊，你翻译一下啊 ，Little Prince 啊，找这个， 欠欠的你啊。 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的，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 来自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后来的我们， 今天晚上真的有很多听友很久很久都没有来，然后在这个有点凉的晚上突然间又和收音机神奇的接通了。 这你不就说这是十一月的特点吗？十一月一直到十二月底都是这特点。 水逆还没来， 还没开始， 十六号才开始。哎呀， 还有， 但是前期已经进入了一个潜伏期了啊。 是，像这个用户这样，今天就忽然就出现了十年， 对， 然后拔一剑，十年终于他忽然一拔剑，就已经是，老公在洗澡了，就已经老公洗澡的日子都已经开始。老公洗澡那个听着韩立的声音特开心，然后他谢谢你， 也有你的声音好吗？ 我不一定能让她老公开心。 这位叫做吉普赛独狼的听友，他也说今天对于我和先生来说是个很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 是啊， 他们去照四维了，和肚子里的小家伙第一次见面。 哇哦， 还冲我们咧嘴笑了两次。 对，这个是特别，就是能让你特别幸福很久很久的事情。因为我们家老大也是，通常都是会在这个肚肚里，然后照这个彩超的时候他就会笑。哎，真的会咧嘴笑。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是大夫可能有一些就是夸张，稍微有些夸张的就是安抚你说，你看他咧嘴笑的，可能是因为有的图像有一些， 他可能 有一些波动跟扭曲啊，有一些波动扭曲也会显得他嘴角上扬，咧开笑嘴。但是大部分时候是真的，真的是笑 呀。 我那个仔细看了看那个录像，那因为他还会给你一张光盘， 你知道吗？我前两天 真的是咧嘴笑。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小视频，是个小孩，因为童言无忌嘛，他肯定不会说他凭空捏造的，他就自己在那儿床上哭，他说。我曾经在肚子里就想你长成什么样子，你漂不漂亮？ 是， 可是我一看你不漂亮，然后他就自己在那哭，然后那个妈妈配的那个视频的文字就是，怎么着，你是要换个妈妈还是换个宝宝？哇，那小男孩真的是非常真切的在那里，就我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天天在想你是不是很漂亮，长成什么样子。 对， 他很好奇啊，对吧？ 啊， 赋予他生命的人，所以说每一个母亲哈，都应该。 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 真的，我把那个视频讲给你，真的很有意思。 对对对，太逗了 啊。他就是非常，而且很痛苦的在哭，他不高兴了。 是， 所以大家就是啊，我不是为人父母嘛， 不是， 我 你可以，妈可以打扮打扮就可以漂亮， 我就是想说的是 体型可以塑身就可以漂亮。 一定别因为说自己现在生了孩子啊，家庭很繁重， 这个真的 就忘了美丽这回事了。 这其实挺颠覆一句古话，叫子不嫌母丑。 对，就是很多人留言也是这么说的，说这小孩成精了哈。我一会儿发给你啊，特别有意思。我们应该是这么想啊，就是刚才他不说咧嘴笑吗？我觉得这是真的咧嘴笑，就是他看到你们，就是有血缘关系嘛，对吧？这种本能的东西。他是非常的一个不由自主啊。 对， 这个时段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叶谦带来的 Sister Sister 的 I come quickly enough。 我来不及赶来， 今天晚上叶谦的 come quickly enough 单独照片已经让小树长到三米四三。怎么说？是是说哪儿？上哪儿说理？ There's a very special sensation, all is well. If you stand and reach your arms out wide, close your eyes and try to fly. It's an underground illusion, tricking you from side to side. 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 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本市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入夜以后，随着气温降低，南部地区有轻雾，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能见度尚可，比较适宜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39，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一晃就一周就快过去，就是周四，一晃全新的一个月就迎面而来。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3:32.55，我们定格在11月第一个晚上。 是， 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没错， 也一起欢迎一下1656红，一个非常喜欢张一山的女子， 哦， 是一山的小公举啊， 一山小公举， 嗯，她很热烈啊，让我们的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好。 对， 已经到了362条，也就是3.62米的小数。 谢谢，今天的红人们都非常的 红人们， 嗯，因为你看，我觉得张一山是正牌红人啊，这不是一山小公举是正牌红人，然后还有刚才的那个 帮助他的一些朋友哈， 过客822级那个，他是也是，因为他是正红，正当红的，他是新娘红啊，是一种新人红，新娘红。没词儿了，因为我听见我的歌开始了，嗯。必须让大家听一完整的 Telepop Music， 这首歌叫做《平凡生活》，An Ordinary Life。 在第四时段呢，我们将会多一些音乐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早点进入梦乡。当然是在路上驾驶的司机师傅呢，还是要打起精神来的。 Usually halfway up the middle, and they say they like my stuff.

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现在好想回家去，提奥梅洛后，提奥奥。 2001年的孙燕姿，天黑黑。那个时候还没有男左女右，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做广播。 对， 后来荣庆广播遇到男左女右， 天就彻底黑了。 没有，就天天下班都是黑天了。 啊啊、那肯定是啊，就这意思。 嗯，顺顺 six 他也说，今天莫名的打开手机里的收音机，蓦然听到了高中时候听的男左女右。 嗯。 应该是听的吧，不是痛的是吗？ 就是让他心痛的男左女右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一晃十年过去了，听着节目的主题曲，我仿佛又穿越到十年前高中那一个夜晚，忽然间就很想和你们说点什么，也不知道具体该说些什么，只想说两个字，感谢你。 感谢那一个个不眠的夜里。不眠的夜，我们顶多也就陪您到，就算是11年前，我们也顶多就陪您到1点。然后， 就是说我们每个晚上有2个小时和大家在一起，我呢就更幸运一点，有3个小时。2019年的节目播出时间没有改变，那我制作的这2档节目呢也没有改变。 这个不眠夜呀，其实挺可怕的，有那种高度失眠的人群呢。是 你，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哈，我也是今天刚刚了解到的，就是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间点上已经做了11年，明年将12年，没有改变。 是， 但是我们旁边的兄弟台，他们的这个同时段的节目呢，是一直在变化中的， 每年都变。 明年我们对面屋那一档，就是本身司机师傅们就很爱听的频率， 是 他们的晚上节目和我们同时段的节目将是一档吃。 吃 pot 吃 哦，吃啊，我还以为是 pot， 就是 聊吃的 诗情画意的诗呢。 哎呦，我就想， 结果是吃食的吃。 真的为了让夜晚的听众有更多的选择哈，我们做广播的同事们也真的是费尽脑汁，然后呢在夜里哈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 其实在夜里面，你在电波中听见吃也是一种享受啊，有的时候 相当享受， 相当享受。但是如果你把控不住自己，就要去抓冰箱门的话，又是一种煎熬。 所以我觉得我们男左女右一直都说在节目里不聊吃，如果聊吃的话，只聊蔬菜 啊、 豆制品， 可以让大家清爽清爽的。 对，就是这是我们这些年的原则哈。 但是有很多 朋友，因为我真的收到过。在减肥中的听友真的非常生气地给我发过 那是 留言，然后就是让我体会一下他们的感受。我就在想，我是体会了啊，可是呢明年啊其他的频率将会有 整整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都在聊吃， 跟他聊 你们可得避开啊。 你这个不 我的意思是你要是真的减肥中可得避开啊，我是只给我写私信的那些听友们，我不是说哎呀你们不能听，那天底下的节目 不公平竞争了，你 天底下的节目 搅人局，你这是 就是你再好也有不喜欢你的，对不对？ 是， 就是你再阻止你怎么能阻止得了呢？就比如说你暗恋一个人，你害怕他喜欢上别人 啊， 你就觉得他没有别人的时候，你总是可以在心里暗恋着他，对吧？ 你还害怕 一旦他跟别人之后，你真痛苦万分啊！那就是说、 哎、没有必要嘛， 对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消息放出去啊，大家选择嘛。然后当有人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淡淡的啊，我真的非常非常淡定的，我说反正也是两拨人嘛，对吧？就是喜欢听音乐的。晚上需要一些安静时光的和需要嗨起来啊，睡什么睡嗨起来 的， 对，本身就是两伙人嘛。 我觉得 不影响啊。 也有喜欢听着音乐听着广播吃起来的朋友哈。 那您就左一会儿听我们，右一会儿听他们，这个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 弄两副哎那个耳机，一个耳朵塞一个。 我还是希望晚上大家都轻松一点，就像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互动主题啊，就是希望各位不要再写作文了啊，就是一天了啊，为了客户啊，为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甲方乙方的已经很累了嘛，对不对？ 头要大哈。 对，晚上就聊聊天，有什么说什么、啊、 行， 不想说拉倒。 Everything but a girl， 万事好说除了女孩，这是他们组合的名字啊，然后这个歌的名字叫做 Big Deal， 大事件呐、啊、Big Deal。 You don't remember for how long， But you wake in tears at night， Big Deal。 Big Deal。 You spend fourLooking for your inner child. What you gonna say when you find him? Suppose you don't like him, or he doesn't like you. Suppose once you 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一路走来会祝福我，这是我们一生的承诺。你是我的心中亲爱宝贝，你的心中我最珍贵，分享我的喜怒和快乐。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爱的呼唤没有距离，给我力量再不怕寂寞。有缘相遇我们一起好好珍惜，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只有你最懂我的心。心中的歌唱入灵魂，我为你奉献我最好的情歌，只因为对你爱爱爱不完，对你爱爱爱不完，我们说好永远爱不完。宝贝，你的心中我最珍贵，分享我的喜怒和快乐。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爱的呼唤没有距离，给我力量再不怕寂寞。有缘相遇我们一起好好珍惜，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只有你最懂我的心。我们把这一刻变作永恒，心中的歌唱入灵魂，我为你奉献我最好的情歌，只因为对你爱爱爱不完，对你爱爱爱不完。我的生命映着谜语，光荣和动人，感谢你把这歌变作经典，情长且和岁岁年年，当你向我唱出这首歌，跟我说对你爱爱爱不完，对你爱爱爱不完，我们之间永远爱不完。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哎，刚才一首歌是爷爷睡不着，这首歌对你爱爱爱不玩，爱爱玩不玩，这个都是很励志的歌。 你 听得出来是郭富城对吗？然后也听得出来是当年那一首经典的对你爱不完的当今的一个演绎哈，叫永远爱不完。 他有的时候就会把那个一些以前的经典老桥段搬到自己新歌里嘛。 我觉得如果一档节目能够做成广播中的郭富城，广播中的张学友，广播中的刘德华，你想想真的现在对于他们而言，就是竞争啊，歌手啊等等等等， 是 其实比我们要激烈多了。 对， 可是张学友的演唱会还照样场场爆满， 人家 对吧， 有演技，还有唱歌一副好嗓子，一副很亮丽的嗓子，这是天生是干这个的。嗯，就像你只有一副天生的亮丽的好嗓子，但是没有好演技跟好表情，你就不能出镜，你只能在这个电波后面跟人家来一些这个你能取悦人家的东西，就是声音，就比如说大家晚上好。我也是， 我一直想说这是狼，女狼， 对，是一个 妙龄女郎。 张学友有一首歌叫《饿狼传说》，之前的前奏之中就这个声音。 对对对， 你到底是在黑我啊，还是夸我？ 夸你啊，妙龄女郎吗？ 我是听得出来的。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哈，我们今天的红人真的太可爱了，他的第一个就是微博的号已经被浪给拍倒了，因为他话发言太多了嘛。 哇、wow ！ 所以他的小号已经被炸出来了。 是啊， 他的小号叫流星你个夏冰雹。 哎，你别把人小号给说出来呀、啊、 他都留言了，我怎么就不能说呢？这都是公开的嘞。 这换这个名字吧， 他自己都说了，今天晚上我这个小号已经一号都废了。 OK， 我都无奈小号二号都上了，你说追个星得为自己的偶像整仨号。 OK that's right， 没什么大不了，明天你的那个老号又会开放回来。 浪今天晚上怕你太辛苦了啊。 是， 好啦，感谢各位收听夜谦陪伴一周的男左女右。 对，我陪大家一周到周四，然后我下周一还是陪大家到下周四。 整个十一月他陪， 是 2019年他还陪啊。陪着陪着陪着陪着， 整个我属于是那种包年陪， 包陪不包换。好了，时间真的已经是很晚了。 好， 谢谢各位的陪伴。 最后一首歌来自卡桑德拉·威尔森 （Cassandra Wil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的王子有一天会出现》（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 嗯，我们共勉啊，男左女右听友们，不要忘了，我们一直都彼此哈。鼓励打气的， 对， 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满满的正能量。 好嘞，好嘞，好嘞。 晚安。 And still a kiss or two. Though he's far away, I'll find my love someday. When my dreams come true, someone to call.